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东五环平房桥到远通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欢迎来到今天的这个娱乐最王牌。 他是郭鹏， 我是老白模仿秀郭鹏啊。 就是今天已经不用多做赘述了，其实上周的时候已经和大家预告过了，这周可能白姐要出差，所以这一整周的时间有2天可以听到顾鹏的声音。 怪不得你那么不配合我哈。 怎么了？ 就是我以为你会在旁边还假装一下，哎，这是老白之类的，结果特别平静而稳定的跟大家说，哎，旁边的那位不是老白哈。 那其实就是不能就是欺骗我们听众的耳朵，他们的耳朵都是非常明亮的，你知道吗？每一次我在说哈喽或者说换一个人的时候，大家都能听得出来。 你说当然能听得出来，你都听不出来，那观众的耳朵还是耳朵吗？ 哈喽，嘿嘿嘿，我是艾科。 哎，我是郭邦。 今天是我们两个人和大家一起来陪伴下班的路上，所以呢，今天送上的第一首歌曲 Goodbye Work 是这样吗？ 是。 好， Goodbye Work 送给大家。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我还本来想说那么一两句呢，结果被你的 Goodbye Work 直接把我们的歌曲请出来了。 现在是你来说歌的时间了。 就是今天的温度大家都能感受到特别的好，是不是？因为室外的温度预告有20度哟。 对，所以第一首歌曲是 来自 曹格的阳光。 情歌呼啸，一种信息简单悠然发烧，但却长出了翅膀，滑向海天的中央，感动云彩让黄昏像一幅画。你指着闭上眼，我忘了这世界本来让人沉醉。我们一起唱，星河在跳跃，烟火像孩子的笑，就连长夜寂寞都不见了，因为天空这么大，烦恼就变得渺小，换个想法，世界美得不一样。黑夜，我忘了这世界本来让沉醉，你想的闭上眼泪，而这样 晒着太阳，拉萨晒阳嘿，拉萨晒阳晒阳嘿，快乐其实很简单 ，Come on， 拉萨晒阳嘿，拉萨晒阳晒阳嘿，三五好友啤酒海浪，拉萨晒阳嘿，拉萨晒阳晒阳嘿，快乐其实很简单。幸福我们一起唱， 我现在要大声说一首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我们唱啊！ 对，就是在曹格的声音当中，你永远都会感受到那种充满阳光的魅力。 对， 所以呢，我们今天 Goodbye Work 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曹格的《阳光》。 哎，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今天的心情真的是大好， 为什么？ 因为就是春天有春天的样子了。 嗯， 因为春天前两天我就能发现到，就是即使是到了这个下午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那个天气有点雾蒙蒙的感觉，但这两天就感觉哎，微风和煦啊。 所以你刚才选了一首曹格的《阳光》，就是告诉我们今天就是一种阳光明媚的感觉，对不对？ 对啊，就是可能很多朋友坐在车里，现在就会享受那种不用打开空调的感觉。 对，反正我们俩已经热得差不多了。直播间的温度真的很高。今天给大家要送一点点王牌福利了哈，每天两张，一共五天的这个王牌福利是什么？ 嗯， 上周送的票， 对， 但这周已经送完了，对不对？ 对，今天呢，我们这周其实有更多的惊喜要给各位，就是歌剧《马戏龙下乡记》上周呢，其实在保利剧院火热上演了，可以说是一票难求，而且我们频繁提到的著名作曲家臧云飞老师的精彩作曲，还有京剧演员丁晓军的成功跨界，都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哎，是了啊，今天的参与互动的听友呢，但是也会有机会得到这部《马向阳下乡记》的 DVD 一张，而且是女主角丁晓军的签名原版哦。上周我们知道呢，有些朋友呢是特别遗憾或者有点可惜的错过了我们的这个娱乐最王牌当中的一些这个王牌福利，但这周呢，我希望你如果没有去亲临现场的话，那最起码要在 DVD 当中来看看这部戏到底说的是什么东西啊。 所以呢，今天抢 DVD 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就是回复马向阳三个字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你靠背多熟是不是啊？ 一首来自韦礼安的分享快乐，把快乐分享给你们。 每天好像都有时差，担心跟不上别人步伐，却又整天只敢待在家，自己跟自己说冷笑话，自己跟自己讲电话，自得其乐像是个傻瓜，其实还是很寂寞，我们都一样吧，忘了快乐不用通关密码，不复杂，一个动作就好了，用力跳吧笑吧，没有什么好怕，分享快乐，放开了自己，分享快乐，让我们相聚，分享快乐，就一起就是要付出代价，假装正经像喝苦茶，表面功夫炉火纯青吧，内伤因为想 party 啊，我们都一样吧，忘了快乐不用通关密码，不复杂，一个动作就好了，用力跳吧笑吧，没有什么好分享快乐，放开了自己，分享快乐，让我们相聚，分 享快乐，就一起一起用尽全力跟世界分享这个秘密。分享快乐，放开了自己，分享快乐，让我们相聚，分享快乐，就一起一起用尽全力跟世界分享这个秘密。分享快乐，让我们相聚，分享快乐，就 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One, two, three, four.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统统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好吧，节目一开始呢，我要承认一个错误。 嗯， 就是今天呢，其实阳光就还好吧。 刚才经过我的这个认真的批评，然后呢，这个我们的艾科终于承认了，这个阳光不是那么明媚，但是温度确实很高，是不是？ 对呀、啊，尤其我们的直播间已经室内温度达到28度， 对， 就是室内温度28度，就那个我的体感温度已经达到了32度。 你知道今天其实外面也有20度左右啊，就是18到19度左右啊，所以呢，今天算是一个在春天当中还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天气了啊。 对，但是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先来说一个 mini talk 的话题呢，是关于今天上午发生的一件事儿，而且我的朋友圈都有很多朋友都来刷屏了、 啊， 就关于时尚集团发表声明说，知名的时尚总裁苏芒由于家人的健康原因辞去时尚集团总裁和其他各项职务。 哎，这个就算是今天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娱乐大事件了啊，因为你知道苏芒呢，实际上是这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时尚的人物啊，苏芒自己也说，多年来一直忙于工作，直到家人的健康出现了一些状况，他自己才意识到。他确实匀给家人的时间太少了，所以呢，这个消息一出，很多网友都表达了一些惊讶和祝福。那你今天的朋友圈刷屏了，看来你在这方面关注的朋友也不少啊。 对啊，其实我除了关注他这个事儿之外呢，我更关注后者、就是我今天看到一个话题是说，你是否两个月才主动和父母打一次电话？你回家后是否经常不说话？你是否答应周末陪孩子玩耍却时常爽约？ 对， 你是否很少和家人坐在沙发上聊天？就是其实他是有一个统一的称呼，称之为失陪族。 失陪族， 对，所以我们在说这个话题同时，我们先来伴随一首比较轻快的歌曲，给大家一点思考的时间， 让大家思考一下自己是不是失陪族，是吧？ 对， 我们俩自己也扪心自问一下，好不好？一会儿， 对呀、今天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新一个版本的 Vogue， 但是我们之前听过的是麦当娜那个版本的，但是那个版本呢，可能现在听起来会有点，不合时宜。 对，所以说 Vogue 呢，本身苏芒也是 Vogue 的这个知名的总裁，所以今天你也是我们的节目当中的一大特点，就是什么歌都有啊。 因为今天我想说放这首歌的原因是会联想到苏芒，也会联想到她穿 Prada 女王 啊。有道理，有道理。 对，那部电影等稍后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好，来听到的是 Glitcast 带来的 Vogue。 Strike a pose. Strike a pose. Around everywhere you turn, it's hard, it's everywhere that you go. 这首歌可以就重温一下当年电影的画面， 嗯， 就是安妮海瑟薇在同一时间换了好几套衣服。 我跟你说，这种歌曲就是典型的这种时尚的歌曲啊，就是你会有点想到了时尚酒会的感觉，对不对？ 对， 或者是九十年代那种一定要落地成群那种大家在一块儿开 party 的感觉啊。 对，所以呢，我觉得 Vogue 这首歌曲和苏芒特别的挂钩、 嗯， 我们就简单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可能还有很多朋友不知道苏芒她的一些经历。 好嘞。苏芒呢其实被不少网友称为是国内的时尚女魔头，因为有一部电影叫做穿 Prada 的女魔头嘛、 嗯、 就是大家会把那部电影当中的一个人物来套到中国的这个国内当中的一些、环境当中啊。苏芒的94年大学毕业之后加入到了时尚的杂志社，2000年和国外的刊物合作创办了时尚芭莎，著名的杂志啊。 对，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他一个非常简短的采访，就是他在采访当中说了一句特别经典的话，说他坚决不穿秋裤、 嗯、 也不允许周围的人穿秋裤， 这句话估计会影响很多穿很时尚的这个年轻人吧。 对， 今天早上我们在早音乐秀当中呢进行了一个投票，说真的这个天里有很多人是这个要露脚踝的，你知道吗？ 啊，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他肯定没有穿秋裤嘛，对不对？ 对，我跟你说，其实男生和女生在这点上有很多的质的区别。 为什么？ 比如说女生有个先天的优势，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可以不穿秋裤、 嗯、 但是我们有保暖丝袜， 这叫先天优势吗？这叫你选择的优势好吧。 但是呢， 就如果先天是你自己长的才叫先天优势好吧。 就是男生不可以穿保暖丝袜嘛。 啊、 嗯、然后很多 想穿也可以，只要别露出来就行。 对，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小话题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嗯、 哎， 那么问题来了，冬天已经过去了，你脱秋裤了吗？ 嗯，在过去的这个冬天当中，你是不穿秋裤的不穿秋裤新人，还是穿秋裤新人呢？这是今天的话题啊。 嗯哼，首先要关注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白洁 FM 啊。 对，所以呢今天把这个小作业题留给各位，你在这个冬天是否穿秋裤了呢？可能这个话题更针对于很多女性朋友。 嗯， 稍后我们进行王牌推荐。 王牌推荐， 哈哈哈哈哈哈，就是这个不太熟悉这个操作，就 会先干笑两声。好了，我们来进行到今天的王牌推荐。首先来看几部本周最新热播的电视剧哈。首先来看一看由李光洁、郑恺等主演的电影《梦想合伙人》，本周起就在网上上线了哈。 啊，这部电视剧呢，讲的其实是什么呢？一个类似于电影《中国合伙人》的故事。 哎，那我知道啊。 只不过呢，《中国合伙人》讲的是英语培训界的创业故事。 嗯。 而这部《梦想合伙人》呢，就是瞄准了互联网创业的题材。 那你能看到这个时代的变化啊？那个时代的创业就是英语啊、培训班的创业，这个时代呢，基本都是互联网的创业了。 还有一个有关于音乐节的事儿呢，是 Grammy 音乐节北京站呢，将在4月30号在北京长阳音乐主题公园举办了。 Yeah!啊，不好意思啊，就是作为一个这个喜欢音乐的爱好者，刚才发自内心的来呐喊了一声。首批的歌手阵容我们来看一下，包括11次获得 Grammy 奖的 Pharrell Williams 法瑞尔威廉姆斯，就前年大热那首单曲 Happy、 嗯、 那首单曲的这个演唱者啊、 嗯、 还有知名的乐团像 One Republic、 嗯、 以及呢这个格莱美的获奖者 James Bay 等等啊。 嗯，更多的参演阵容呢会在未来的几周陆续和大家公布，看来将是一次欧美乐迷的狂欢派对。 You 来自 Pharrell Williams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Happy。 对，听到这首歌曲可能很多朋友都很有画面感，就又会想起另外一部电影神偷奶爸 啊。对对对，我当时想到一个事儿，就是这个 Pharrell Williams 为了这首单曲呢，就是召集了全世界各地的粉丝和歌迷哈，然后拍了一部24小时的 MV 啊， 就是从零点跳到第二天零点，然后不停的有人跳，而你会发现刚才那个副歌跟前奏就是可以不停的来这回环的接， 是， 所以他可以真的可以接一天哈。 所以就是说，如果有他的乐迷的话，一定要抓紧这一次的音乐节的表演。 嗯， 还有继续来推荐很多观众啊的期盼了很久的喜剧，叫做《乡村爱情时》的下部。 哎， 本周起呢会在网络平台上线啦。 这部剧呢仍然是原班人马出演啊，这个剧情聚焦的是大龄男青年的这个青年的话题。刘能和谢广坤携手成立的大龄青年婚姻理事会，为了解决大龄男青年的这个单身问题，会出谋划策，寻找出了一系列这个啼笑皆非的故事啊。 嗯哼，如果有关注乡村爱情的朋友，就是在这一周会有一个大福利。还有一件事儿是有关于音乐的，2018 Penny 戴佩妮过耳不忘的歌友会呢，4月6号在 M 空间上演。 哎，戴佩妮呢是一位起点很高的歌手了啊，我们知道呢，2000年她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新加坡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我们心目当中，其实早年间她给《流星花园》演唱的主题曲《我要的爱》是最早的一个感觉的版本哈。 对，还有很多女生在夜间特别喜欢听的《怎样》是吧？还有《爱疯了》这些歌曲，传唱度都非常高。而且我记得她在很多年前组建了一个乐队叫佛跳墙。 很多年前吧，好像就是前两年吧， 一年的时候。 而且呢，这个他其实也获得过台湾的金曲奖的最佳的女演唱人以及最佳乐团等奖项，但是2014年以后呢，就很少有新作问世了。我觉得挺可惜的。戴佩妮的声线其实特别特别，你会发现你很难模仿她，对不对？ 嗯，对啊，就是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推荐了这个，除了她的音乐会之外呢，还有她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也是个人非常喜欢的《时间快转》。希望周一到周五的时间抓紧时间过去，周六周天离你还就不远了。 看窗外的风景，看天空蓝得多么熟悉，看日历一页一页扫去，看自己老去，听风轻轻吹起，听阳光笑得多么美丽，听耳边传来句句旋律。 标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记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别急，是上汽大众帕萨特季风席卷全城，现在购买全新帕萨特超低20%首付，2年0利率。还有，喂，你去哪儿啊？ 到上汽大众 4S 店买帕萨特。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The weather。 今天虽然是雾霾天气，但气温大幅度上升。午后观象台气温达到19.6度，是今年气温最高的一天。今明两天受东移云带影响，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扩散条件差，雾和霾的天气持续，请大家减少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东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4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天张信哲全新单曲不再全网上线，新歌不再曲风空灵，在张信哲清亮声线的诠释下，不再飘渺但文忧思。张信哲用他独特的声线淡化了本应悲苦遗憾的感受，只留下化不开的深情和无尽的思念。宋茜2018首张同名专辑先导预热单曲《屋顶着火》正式上线，还引来各路消防官方微博围观，借势科普消防知识。宋茜也俏皮回应，听消防叔叔的话。方大同推出全新情歌《Ten Reasons》，这首歌献给正准备跟心爱的人告白的男女和预计要踏上人生另一阶段的有情人的单曲。方大同在歌曲中延续 R&B 曲风，但在节奏上更为动感强烈。陈志朋全新蜕变音乐大作《千面》暧昧主打 Patience MV 正式上线，陈志朋再次挑战自我，挑战全新音乐高度，无论是 MV 中的造型还是音乐上，都用大胆的突破再造经典。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由西向东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 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最喜欢的林忆莲，名字叫做《陪着你走》，就是也是希望就是我们下班路上有一个声音陪伴着各位。 但是我刚才听着感觉有点陪着你摇的感觉， 就是悠悠晃晃的那种感觉。 对，摇着现在再加上这个室内的温度有点高啊，现在却有点昏昏欲睡的感觉了哈。 嗯，就是如果今天坐在我旁边的是老白的话，他可能也会这么说。 真的会这样吗？ 对， 看来我这个老白模仿秀还不错啊。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林忆莲这首歌？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今天说的所有的话题都是和时尚有关。 嗯， 我前段时间去看了 Pranova 的那场演唱会，就是林忆莲那场演唱会。 嗯， 我就发现这么多年她的衣品依然是非常好。 对。 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她很喜欢驾驭一些黑白风格的衣服？ 对， 但是在她身上会显得很另类。 就是、没错，就是黑白系，包括黑白灰这个这种套系嘛， 嗯哼， 本身呢是有点禁欲系的感觉。同时呢，我觉得算是时尚界当中永远不会过时的单品啊。 哎，所以呢，稍后我们的王牌关注当中继续和大家分享有关于时尚的内容。 王牌关注。 但是今天这个事儿呢，发酵了很长时间。是高龄91岁的纪梵希于法国时间3月10号在睡梦当中与世长辞了。 对， 啊，虽然呢是已经退隐江湖多年，但是呢纪梵希仍然是时尚圈当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啊， 嗯， 也被誉为二十世纪最才华洋溢的服装设计师没有之一啊。 对，今天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就这件事情已经沸沸扬扬了，很多女性同事都对她的这个故事就是有自己的一些看法， 对，可能都有些嗟叹吧，对不对？ 是啊，就是在52年的时候，纪梵希先生呢创造了他的工作室，而且他最知名的好友就是著名的演员奥黛丽·赫本。 嗯，奥黛丽·赫本啊，包括他们俩的这个友谊呢也是非常长哈。你要知道，奥黛丽·赫本呢在荧幕当中其实给大家一种就是非常清纯而知性的这样一种形象，而且这个荧幕形象呢算是非常深入人心。而他们俩的这个合作呢，其实也是非常早了，比如说从《蒂凡尼的早餐》有没有？ 蒂凡尼的早餐。 这部戏就算是奥黛丽·赫本的这成名之作了啊！从那个时候的这个造型，紧身的黑衣裙，包括珍珠项链，高高盘起的发型，就开始有合作了哈。 是，其实呢，纪梵希也是第一位打破约束，让很多服装无需成套的一个设计师。 对， 在当时其实是一个很新颖的观念了。 对， 而他设计的，比如说一件衬衫、一条裤子、一件洋装等等等等，让很多客人都可以随意搭配， 而不是成制式的成套穿着。实际上，我觉得。哎，你说到这儿，我就觉得其实时尚界有一个轮回的感觉啊，就是你会发现这两年人们又开始喜欢成套的来穿衣服， 对， 所以有时候搭配，有时候搭配不出风格嘛， 对， 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潮流就是来回来轮转的，对不对哈？ 嗯，所以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有关于时尚标签的话题，包括配合着这首歌可以坐在车厢当中，或者说回家的时候自己给自己煮一杯咖啡也不错呀。 My 感觉还不错啊。 哎，来自于 Rob Thomas 以及 Santana 带来的 Smooth。 Smooth 其实就是一种非常滑非常滑的一种感觉、嗯、对不对哈、啊、这首歌曲其实也算是 Billboard 榜单当中的号称是世纪百大必听单曲的第二名。 对，而且你会发现它其中的很多现在新歌的一些元素会混合一些复古的气息。 有没有感觉来到了巴西的里约热内罗的街头？所以你刚才那杯咖啡一定也是在大热天喝的，你知道吧？ 就今天喝了一杯咖啡，然后上节目的时候，现在就有点浑身发热的感觉。 对， 配合着现在室内的温度。来，继续回归我们刚才说到那个时尚话题，我觉得你还意犹未尽呢。 是，我刚才说到的是纪梵希的这个穿搭的感觉嘛，对不对啊？实际上，我觉得跟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有点关联。你看，纪梵希相当于是把人们从这个最开始的这个穿搭的成套的这种东西，变成了你可以随意来搭配，以至于有了最后所谓的这种大家要露脚踝啊，或者是你穿不穿秋裤这样的一个选题。 对对对。 那一开始我们应该今天抛出的话题就是，你到底是穿秋裤星人呢，还是不穿秋裤星人呢？ 对。 先问问你，你是哪个星人？ 我是不穿秋裤，就是我是无论天气到底有多寒冷，我都愿意不穿秋裤的那种人。 也就是你要坚持这个时尚圈所开辟的这样一条道路，对吗？ 当然，我为了保暖起见呢，里边还是会穿什么保暖丝袜啊之类的。我相信很多女性也都这样。比如说刚才我们有位朋友就说整个冬天一条裤子都就只穿外裤，里边一条裤子都不穿。 嗯，但是他说裤子都是抓绒的。 对，还有有朋友很关心老白去哪儿了，说他是生病了吗？这没有啊，就是他出差了，最近有事儿。 但是他还是这个趁机说了一句，我压根儿就没穿过秋裤。啊、就穿秋裤不穿秋裤这事儿，我觉得上次有句话说特别好啊，说有几个日本的高中生呢，这个大冬天还光腿嘛，对不对啊？后来呢，有我们的网友就评论啊，你让他穿下秋裤，他再也脱不掉了，你知道？ 是的， 是。 嗯，哎，有人为你点赞呢。 嗯。 我们的平台上看到这位朋友说郭鹏好敬业，点赞。 是， 是从早上一直到了晚上。 还好了，其实我特别喜欢在这个下午这段时间当中来一段老白模仿秀哈。 啊， 上次白锅组合其实组合的还不错，你知道吗？ 是因为那期节目我刚好不在嘛，是我们放假。 不是刚好，是专门给你放半天假。什么叫刚好不在？ 好幸福。 对啊。 据说那天有听众跟我投诉说，哎，怎么当天抓的全是女生？除此之外呢，给女生发放那些题都那么难？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天的这个题真的有点难。那我觉得我们今天一开始这个互动话题其实还挺简单的， 嗯、 就是穿不穿秋裤的问题。 嗯、 不过呢，一会儿具体到今天的白给一百块的话题呢，是我们一会儿的王牌新发现当中才能够给出大家的题目，对不对哈、嗯？ 我相信很多朋友现在在上班的时候呢，可能都会有一种什么倦怠的精神， 嗯、 尤其到了这个还没有到周四周五的那种工作状态， 对， 没有把自己完全放松下来，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哎，什么时候能放假？没关系。嗯，四月份就可以放假了， 为什么 放一个小假 啊？对对对 对， 清明小长假，对不 对？ 对， 我们看到一位非常时尚的老奶奶， 嗯， 然后就是说一说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玩得起一种时尚。 对， 最近有一位七奶奶，油漆的漆啊，一个很独特的姓氏。 我还以为是第七个奶奶哈。 她在网上爆红，为什么呢？她今年73岁，就是我们大多数的刻板印象当中，可能73岁差不多都是头发花白，然后早起晨练啊，去公园遛个弯啊，帮儿女带带孩子呀、啊、之类的。 对。 但是呢，这个七奶奶却不走寻常路，她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独自旅行。 哎，这好像跟我们前两天玩的一款游戏很像啊，也是没事就出去旅行去了啊。 青蛙。 对，旅行青蛙。七奶奶呢是一位退休教师，她其实有点像我们电影当中看到那种时尚老太太一样，那不就是时尚女魔头嘛，对不对哈、啊？银白色的头发，然后穿着一件非常优雅的风衣，围着漂亮的围巾，而且在旅途当中要拍拍照，遇到年轻人聊个天啊，拼个车啊，拼床，而且她还懂得 AA 制啊。而且他自己呢会把自己的这些旅行的感文每天晚上会总结一篇发到公众号上。 哇， 我觉得这完全就是一个旅行的小编，有没有哈、啊、 真的，我觉得对于很多70岁以上，别说70岁了，就是50岁以上的很多人来说呢，他们都已经不太会操作这些现当今的互联网市场。 是， 比如说运用什么公众账号，连微信都不太会吧。 嗯，但是我觉得其实从七奶奶这个自己的经历当中来看，我觉得其实人到底是不是老了呢，最先老的应该是心态。 对， 如果你愿意去学习的话，其实很多东西你都还是可以去重新尝鲜的。70多岁的七奶奶都可以重新来写公众号，就写公众号非常复杂，已经不是 发发微信这么简单了，对不对？ 对。 那我觉得其实很多我们的长辈，这比如说五十多岁以上，我觉得其实完全可以，再去利用或者创造一下自己的生活当中的价值，对不 对 啊？对， 比如他就有一个观点我特别赞同，他说，中国老年人为什么要非要跟着孩子走呢？带孙子做家务，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呀。 嗯，没错，真好，要为齐奶奶来点赞啊！也希望等到我们自己七老八十的时候呢，依然能够热爱生活，四处旅行。比如像我自己啊，我就准备做一个穿秋裤的、特别酷的、到处旅行的老头儿啊。 我觉得你以后会这样的。 你为什么会这样？你们觉得我刚才说的点是穿秋裤吗？ 就是因为老年人都喜欢穿秋裤。 还要保暖了哈、 就是 保暖了。 穿秋裤这个事儿呢，其实不分年龄大小了，就是很多男士可能会比较在意自己这腿部的保暖问题。 哎，所以我们现在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让我们去寻找一下。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 美景，或者说看过多少美女，可能很多朋友都还没有发现，身处北京都没有去看过很多北京的边边角角。 嗯， 所以今天我们的王牌新发现去哪儿呢？ 哪儿？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在北京人嘴里，你听到最多的字可能就是理儿。懂规矩知常理是北京人眼里一个做人的基本守则，有理有面的俗语也贯穿着几代北京人的做事态度，这与身在红墙根下耳濡目染的传统教育是分不开的。从古至今，教书育人的氛围在北京就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现在的清华北大到曾经的沙滩红楼，几代莘莘学子都在历史中涤荡着属于自己的青春。但如果我们把历史的年轮再往前转，作为古都北京谈起教育还有一处不得不提，可以说这里曾经是世界的教育中心，中外文化交流的圣地，这里就是北京的国子监。如果你去过国子监的话，一定会知道它坐落在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内，与孔庙和雍和宫相邻。国子监的大街两侧淮阴夹道，大街东西两端和国子监大门两侧的牌楼彩绘，是北京仅存的建有四座牌坊的古建街。它呢始于元大德十年，是元明清三朝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已是掌管国学政令的机关。明初曾改为北平府学，永乐二年改名为国子监，清朝沿袭之。作为古代的中央大学，历来备受国家重视，多有修建，尤其今明永乐正统年间分别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和清乾隆年间增建庇雍后，形成了近代的建筑规模和格局。古代在国子监读书的学生称为监生，不仅接纳全国各族的学生，还接纳外国留学生，为培养国内各民族人才，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曾经朗朗的读书声仿佛伴着国子监的古槐在绕梁共鸣，微风吹过沙沙作响，槐树也是国子监的行道树，意味着登科夺魁。从国子监于此，北京的文化传承就像这槐树，七百多年来从未停歇。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国子监始建于元大德十年吗？ 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One, two, three, four。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珂。 各位好，我是郭鹏。 啊，刚才呢，我接受批评啊，有很多朋友说是莘莘学子。 你读的不是莘莘学子吗？ 好像是生生学子。 好了，生生不息了，生生不息的莘莘学子们啊，大家好啊。 对，因为就是西北人，可能就是前后鼻音，有的时候会分不太清楚。 不用了，做这个字。自我批评啊，这当然我觉得这个事是非常好的。刚才我们的互动话题的这个题目，今天的白给一百块已经出来了，对不对啊？预热题是什么呢？国子监是建于元大德十年吗？是还是不是？ 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就对了啊。Got to keep my girl around. Maybe buy me some new strings. And her night out on the weekend. And we can whisper things, secrets from our American dreams.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五环杏石口桥到香泉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各位下午好，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郭鹏啊。 你是不是差点脱口而出那个各位早上好？ 差点还好还好啊。 刚才有朋友就发来信说，哎，刚才怎么从这个电波当中传出来有那种猫腻的口气？ 对，就稍微有点恍惚感，对不对啊？ 嗯哼。所以呢，刚才我们的预热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啊？再重复一下我们的问题。 对，那么就是国子监是这个成立于元大德的十年吗？是还是不是？赶快发送到这个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白杰 FM 当中啊。 我再来重复一下啊。首先呢，你要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编辑是或者不是，一定要记得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过来哟。 恰恰好在一起。 好，来自于小旺福的两个恰恰好。哎，刚才真的想跟人一起唱一下啊，所以呢，你看直播间当中如果只有你一个人的话就不行，所以我们两个人在一块儿就是恰恰好啊。 对，现在可能老白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 啊，是这样吗？ 所以呢，我们的稍后的白给一百块已经做好准备了。 对， 而且我们线上第一位朋友已经接通了。 哎，我们来赶快把他请进来。哎，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Hello， 一位清澈的女生。 对， 怎么称呼啊？ 啊，姓刘。 小刘，我们哎，用得着这么客气吗？ 你们俩太客气了。 啊，不用不用不用。 白给一百块参与过吗？没有吧？ 啊，没有，第一次。 正问正答，知道我们的游戏规则吧？ 啊，知道。 准备好了吗？ 好。 好。 我们第一题啊，先听第一题。我们常说鲸鱼不是鱼，那么请问鲸鱼是脊椎动物吗？ 是。 是。回答怎么样？来看一看，正确答案是不是？好。 不对，我放错这个片花了。 好，反正第一题是正确的啊。哎，是的，哺乳动物是脊椎动物的一种，所以呢，恭喜你第一题答对了哈。 你知道吗？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白给白块当中呢，你可能会收听到那种特别奇奇怪怪、 乱七八糟的音效或者乱七八糟电乐啊，这个这个千万请见谅。好，我们第二题开始好不好？嗯， 来第二题。 好， 请听题。 好，第二题啊，杜鹃既是花的名字，也是鸟的名字。那么，请问杜鹃和我们常说的布谷鸟是一种动物吗？ 是。 答案对不对？ 恭喜你又答对啦！ 啊，恭喜又答对了。 对。 好。 今天是不是旁边有智囊团之类的在身边啊？ 谋啊谋啊 谋啊，一个人呢？ 哎，我觉得， 哎呀， 哎，我觉得你好有小刘，我觉得你好有一个娱乐精神啊， 对 吧？对 啊， 回答的时候还 是吧，因为我已经坚持好长时间了，从来就没给我打过电话，所以我比较兴奋。 小的小怨念啊，好了，我们来看第三题，请听题啊，请问古诗《山外青山楼外楼》的下一句是“烟花三月下扬州”吗？是还是不是？ 不是， 不是，回答正确吗？哇，哎，今天来了一个特别厉害的人，哎，对不对？ 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今天这应该是700-800块了， 嗯， 是吧？就今天这800块就要分分钟被送出去了，而且今天老白还不在。 我现在有一种特别小小的这个高兴的感觉哈。 所以说今天你来到我们节目，就是郭鹏也算是你的福星了。 好， 对呀，对呀，对呀，老白在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被抽中过。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这个老白还会回来主持节目呢。好，我们来看第四题。 没问题。 嗯， 好。 大家都知道，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书同文，车同轨。那么，请问秦始皇统一的字体是隶书吗？是还是不是？哎，那边怎么没有声音了？是 是吧？你确定吗？ 不是。 但是我们还是要以第一次的这个回答为准、啊、 对， 是不 是？ 是 这样的，其实我刚才有一个小小的失误， 嗯， 就是其实我们的听众呢，在白给百块的这个环节当中，如果说他答对了前三道题，他会有一个反转的可能性，就是让你来选择去或者继续或者是停止。所以说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就是是怎么说呢？好吧，我就今天给你发一半吧。 啊，是这样吗？ 对，因为就要问 是啊是啊，对呀、啊， 我刚才的那个小失误来买单啊。 那我说怎么一下就第四题了呢？ 啊，你看他们都比我这个了解规则一点哈。 所以我们的老听众啊，是不是从开始听我们的节目啦？ 啊 是 很早 了啊！我觉得这个前三题还是答得非常好，第四题呢确实还是有点难度的，对不对哈？ 是的，是的。 不管怎么样，反正还是要恭喜你拿走一半的奖金，因为我的一些小失误给你造成了一点小小的影响，希望不要给你的心情带来一些坏的情绪。 小刘，来大声说出来。 很好。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 娱乐对王牌。 哎，是的，谢谢。Goodbye, my love, gonna miss you.When I go, I promise to forget. I never twist a story sideways. I always travel different highways, and it always leads me back to you again. We connected through the distance with electric hearts somehow. Still dreaming about tomorrow. Oh, oh. All we have day. When the colors start to fade, it's like it rained. My thoughts could fill an ocean. I'm drowning in emotion, and we'll never have this moment back again. Chain of light through all the bridges, and somehow kiss the sky. 我怎么看到了很多朋友这个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对，你知道围观群众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 有朋友说忍不住关注了，爱抠闯祸。其实还好啊，就是要为我自己的一个小失误来买单。因为刚才那位女生她其实小刘她发挥的非常好啊。 对。 嗯，前三题都答对了，我应该给他一个反转的机会。 而且我觉得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特别笃定的感觉，就是好像每个题都自己都会哈。 是，也有可能他在那个，我只能现在这样安慰自己了，也有可能他在这个继续或者不继续的过程当中会选择不继续呢。 嗯。 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对啊，我是郭萌。 嗯，刚才呢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故障，但是还好啊，就是这个钱算是发出去了，也证明我们节目的真实有效性。 反正呢，这个在你这边可能觉得就是还有点小失误，在我这儿有点幸灾乐祸感觉。你知道我代班很多次了，第一次看到有钱发出去，心里还是很兴奋的哈。 摄氏37度，没有电话，没有窗户，寂寞的快要中暑。橘子的香味，恍恍惚惚热天下午，从大雨里突围冲突，沿着体味一路追逐，红着眼你忍住了哭。橘子的香水飘飘浮浮，像这些年我的孤独。橘子香水受你的苦，穿过了天埋进了土，真心被辜负还说不住，在空气中蠢蠢欲哭。伤口纱布，红色的心，灰色的雾，藏不住我的痛楚。从记忆中枢，你的温度，走的脚步，追着我走投无路，沿着气味一路追逐。 香水，靠标夫妇，想这些年我的孤独。橘子香水受你的苦，穿过了天埋进了土，真心被辜负还说不出，在空气中蠢蠢欲哭。住了苦，橘子的香水飘飘浮浮，像这些年我的孤独。橘子香水受你的苦，穿过了天埋进了土，真心被辜负还说不出，在空气中蠢蠢欲哭。 橘子香水这首歌曲可能会让很多朋友都会勾起一些回忆，就是那些年我们用随身听在听磁带的时候都会听到任贤齐的声音， 对， 而且写作业的时候这首歌是最好的陪伴。 任贤齐确实当时特别特别火，那天有人说起了这个神雕侠侣当时的这几个好几个版本当中男主角的这个容貌的对比嘛，后来有人就把任贤齐放了上来，大家就说这个好像跟杨过心目当中杨过差的有点远，但是你不知道当时他有多火，所以其实当时也看也还好哈，觉得也还是很大这个角色的，对不对哈？ 对对对，其实如果说现在还能回想起曾经就是小齐的一些长相和现在的一些长相对比，真的是岁月催人老的一种感觉。刚才有朋友给我来解围了，说主要是今天艾科太高兴了，所以忘记提醒了，然后说心疼老白一分钟，但是我想说这个钱呢是我自己掏腰包的呀。 真的吗？ 是啊。 嗨，我还以为把老白的钱送出去呢，你说是不是啊？ 你看老白就是漂洋过海出着差还要再监听着我的节目，说 真的吗？ 对，今天发了多少呢？我说400呀。 老白在听啊，那这个艾科这钱发的好，发的漂亮哈、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郭王。 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I was sitting by my door, a couple things I can't ignore, am I wiser, am I just a fool? Strangers passing by, say hello, eye to eye, do they think the same things as I do? Oh, I'm scared, leave this behind, I'll chase the world, I'll tilt the sky, I'll take me to the time of my days, I don't feel the need to stay.Chase the world out to the sky Or take me to the time of my days I don't feel the need to stay I dream a different kind of way Try to see the world through their eyes Please forgive me, I apologize I truly just don't see the reasons why 看吧，我们的听众都是很可爱的，是不是？就是还有很多朋友给我发来信息说， 是， 这没有关系啊，就是，今天只要是大家听起来开心，我们就开心了嘛。 对，看你这个今天破了财，所以呢，很多人都过来安慰你。听众怎么这么可爱呢？哈， 我怎么觉得你在旁边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呢？ 对的，我刚才还老说大家其他人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忽然发现这个人角色变成了我自己啊！ 要不等一下你给我报销200块怎么样？ 啊，还有这种操作吗？ 刚才有朋友说，为什么每次都抽不到我？没有关系啊，我们还有稍后作业题的时间，所以我们要给大家30秒到45秒钟的时间，因为要考虑到网络延迟的一个问题。 嗯嗯， 让郭鹏再出一道题。好不好？ 随便让我出道题吗？ 不是，就是在我们刚才提问的这些问题当中。 好，再出一道题，看看大家能不能回答出来，是意思是吧？ 这一次呢，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发送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就可以了。 哎，我现在来开始出题了啊。 嗯， 曹操有一个儿子，非常的聪明，曾经的七步成诗，救了自己一命。请问他的名字是曹冲吗？是还是不是？告诉我们 是还是不是呢？加不用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白金 FM， 只有30秒到45秒钟的时间呢。 用了谈话，追绿了柳树，你在路上总会安慰谁？追醒了青蛙，追来了燕子，我在城里刚好缺了谁？你纵然带来地下的玫瑰。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有人照顾不归。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醉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东篱下冬日睡，原上草春风吹，要想见我变了谁。追过玉门关，追过南泥湾，你在北方注定抛弃谁。追走了河水，追散了云归，我在世界不巧背着谁。你可以纵用三月的梦泪，能否保证10年的约会有人放生不归。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对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冬篱舍冬日睡，月上草春风吹，要想见谁。 来自方大同，春风吹。现在才有春天的样子。 是， 不要走开，我们要稍后回来了。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他是郭鹏，我是艾科。明天早上千万不要去早安夜秀捣乱啊！也许在稍后的一周之内呢。啊、刚才有朋友说了，要明天早上去你们节目当中捣乱。 我才发现上娱乐最王牌这个节目太有风险了，是吧？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的方向，以及光明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的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One, two, three, four。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音乐素描， 北京时间18:33，又来到了走心的6:30的时间。现在行驶在路上的你，到哪儿了呢？今天呢，我和郭鹏要化身偷故事的人，和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当中有关于别人的故事。 好， 首先听到的第一个故事是来自安娜。他说，元旦晚会班级组织包饺子，我们几个人送到食堂去煮，去的时候太急没穿外套，他就把他的衣服脱下来给我了。我买了新的裁纸刀，想试试锋利程度，结果手伤收获了2道小伤口。他撕开一个创可贴跟我说，来，手给我。还记得前不久的超级蓝月亮沸沸扬扬的，下晚自习去看的时候，他走在前面给我掀门帘，一不小心我们对视了。那瞬间突然感觉心跳漏了半拍。 再来看到的是开心。在朋友知道我喜欢你以后，好像公认你就是我的了，有关于你的事儿，他们都要告诉我。别人对你有一点非分之想，我都像炸了毛的猫一样。这种全世界陪我喜欢你的状态，比一个人暗恋时的口是心非感觉要好多了。 今天的这两个故事是来自遇见你的时候，所有的星星都落在我的头上啦。 丢掉大脑，你知道我 世界，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主播私房歌。 哎，今天这首歌曲 是一下就变成走心的感觉了哈， 你先来。 来，先听到的是来自于杨宗纬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底细，我们先听两句好不好，因为他马上就要开口了。 好坦诚。 是爱的苦痛不过真非离火，心每跳一下都嫌多，等爱如烟，等往事远，先看淡你我，再泰然自若，不肯犯过的错，挚爱的苦痛不过别费事多，只把信仰碾碎的风波，悲伤如果那么赤裸，心也得多，所以捂上耳朵选择沉默，什么都别说，也许爱是忘我才能无视寂寞，无需承诺，没什么应不应该，谁也无谓去猜，那天谁先发力再爱，随他自由走开，惊觉爱是无我，才能不怕寂寞，不靠承诺，没什么应不应该，谁都不去依赖，明白其实伤心无碍，从此各自更精彩， 这是我们来听到的一首来自于杨宗纬的底细啊。这首歌曲呢是我最喜欢的，来自于杨宗纬和李宗盛共同来承担的一张专辑，也算是他的一张转型之作啊。 嗯， 在那个时候呢，我觉得这张专辑一出啊，他和李建清以及李宗盛的这种组合当中，你能够发现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都比较深 哦， 就是他不管从词还是从意境当中都是这样。来继续听歌。 挚爱的苦痛不过别费事多，只怕信仰碾碎的风波，悲伤如果那么赤裸，心也这多，所以捂上耳朵选择沉默，什么只是揭晓他的底细，对所有过去绝口不提，不至于我会去爱不留余地，依然粉身毫无犹豫，笑与泪打成平手的回忆， 承诺。 真的好好听啊，而且你知道我在早晨真的没有办法放这首歌曲出来，所以一直留到今天在娱乐最王牌当中来播出啊， 尤其是主播私房歌当中、 哎、 而且你这首歌曲如果说按照我们前两天玩的那个暂且游戏的话，可能好评度非常高。 嗯， 因为刚才我已经看到说哎，这首私房歌还不错哦、 嗯、 就是很有那种李宗盛的风格。 对，是的， 这里是娱乐最王牌，稍后继续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当当，又到我推荐的时间了。 好， 所以呢今天我想和大家推荐一首歌曲，是来自非常熟悉的彭佳慧的一首歌。 嗯， 可能大家认识他是因为喜欢两个人呢，或者是走在红毯那一天， 铁肺嘛，对不对？ 对，都是一些苦情歌曲，或者说憧憬未来。但是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来在一首歌曲当中回味一下。 脱下我的外衣，盖在你的胸前，一手水呼吸，满身旧气。每次你突然按门铃，说要喝一杯，就像顽皮的孩子要探视。你我这样关系，也算一种。我不会停，我不要给你有压力，只要你开心，偶尔一点小情绪我自己抚平。我可以一杯接 爱玲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喜欢一个人会卑微到尘埃当中，然后开出花来。就是今天我想分享这首歌曲的原因，就是很多人在经历一段感情的时候，都会像歌中唱的一样，在享受着一杯烈酒的感觉。分手之后那种万般撕心裂肺的感觉，可能会让他更加痛彻心扉。 但是你刚才说到烈酒的时候，我在想，那他分手之后会不会觉得刚才那杯酒好想吐出来、 啊、对呀、啊，但是真正的释怀就是去学会回味这段爱情故事。 哎，说得非常好哈、啊。 哎呀，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主播私房歌推荐歌曲的时间段。今天呢，我们俩分别推荐两首比较怎么说低沉的歌曲吧。 是，那低沉 就是情绪不那么高昂的歌曲。 好， 但是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可能会让你比较符合现在的窗外的天气，尤其现在可以抬头仰望一下窗外，看看有没有星光闪闪的感觉。 嗯，我们听到的是， 因为这首歌呢，会让你有一种即使窗外没有星光闪闪，依然在心里会有一丝明亮。来自玉置浩尔的这首《Star》。真的不想打断这种寂静的感觉。虽然说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说没有星空，我知道啊，就是可以听着这首歌曲仿佛自己心中有那种星光点点的感觉。 其实今天呢，艾科一直在给大家营造的是一种世界，就是有明媚的阳光，然后呢有满天的星光的这种感觉，对不对啊？ 尤其搭配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适合他的歌词。就是和星星一起生活吧，与爱一起生活吧，永远不要忘记爱是可以听见的。但是这么好听的一首歌曲，我们可能今天听不完了，因为我们帮大家营造了一个氛围之后，还要帮大家收拾一下情绪。所以最后一首歌曲由你来推荐。 好，最后一首歌曲呢，我觉得非常简单了，就大家如果喜欢张惠妹的话，一定会听过她的这张专辑，然后也一定会知道这首大热单曲。然后这也算是一首能够直接把你拉回到过去印象当中的一首单曲了哈。来自于张惠妹的非常经典的 Bad Boy。 哎，是我给你放错歌曲。 好吧，这是好， 来 也一样的， 再给我重新来一遍。来，来自张惠妹的，来，一二三，走。 Bad Boy。 哎， 对， 来了， 是这个节奏感，对不对？ 就是幸福来的就是这样的。 虽然只有30秒钟，但是让大家还是要感受一下，好不好？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不要走开，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艾科， 我是郭鹏， 拜拜， 明天见。 你说的是我不想走，你说的是我从来不放手，我不会问你为什么。